马加伯上第十二章。约纳谈见时局为自己有利，就挑选了几个人，打发他们往罗马去，与罗马人重修旧好。为了这事，也给斯巴达人及其他地方写了信。使者到了罗马，进了元老院，说道：大司祭约纳谈和犹太人民打发我们来，请你们与他重修友好盟约，如同从前一样。元老们就交给他们一封给各地官吏的公函，以便护送他们平安回到犹太地方。约纳谈写给斯巴达人的信原文如下：大司祭约纳谈，民间长老、司祭及犹太其余民众，祝斯巴达弟兄安好。从前管辖你们的君王阿勒乌致书大司祭敖尼亚时，曾称你们是我们的弟兄，正如所附副本指出的一样。敖尼亚曾优待了被打发来的使者，也接受了谈及联盟及友好的信件。我们虽然不需要这些事，因为有我们手中的圣经做安慰，但是我们仍愿试验一下，遣发使者到你们那里去，为与你们重修弟兄和朋友之谊，不至与你们疏远。因为自从收到你们的来信后，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很久，所以我们在节日及其他法定日子，当献祭和祈祷时，时常不断纪念你们。原来纪念自己的弟兄本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也为了你们的荣耀而喜乐。至于我们，当种种困难、连年战争、四面楚歌、邻国攻打我们的时候，在这些战争中，我们不愿意麻烦你们和我们其他的同盟及友邦，因为我们有上天的助佑来协助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，使敌人屈服。所以我们才选派安提约古的儿子卢莫尼和亚松的儿子安提帕特，打发他们到罗马人那里去，与他们重立昔日的友好同盟。我们也吩咐他们到你们那里去向你们致意，并且也把关于重建我们之间弟兄友谊的书信呈给你们，也请你们对这事给我们一个答复。这是从前寄给敖尼亚的信的副本。斯巴达王阿勒乌祝大司祭敖尼亚安好。在论及斯巴达人和犹太人一文献上发现，这两个民族彼此是弟兄，因为他们都是亚巴郎的后裔。现在我们既然知道这事，就请你们更好将你们的生平情况写给我们，我们也写给你们。凡你们的牲畜和财产都是我们的，凡我们的也都是你们的。所以我们吩咐了使者将这些事呈报给你们。约纳谈听说德莫特留的将领带着比以前更多的军队回来要与他作战，就离开耶路撒冷往哈马特地方去迎击敌人，因为他不肯让他们有侵入自己边境的时间，并且打发侦探到敌方军营里去。他们回来给他报告说，敌人决意要在夜间进袭，太阳西落时，约纳谈吩咐部下戒备， 整夜携带武器准备作战，并在军营四周派上哨兵。敌人听说约纳坦和部下都准备决战，怕得胆战心惊，便在自己营中点起火逃走了。约纳坦和他的部下先只看见火光，直到早晨才知道敌人已经逃走。约纳坦就去追赶他们，但没有追上，因为他们早已渡过厄楼特洛河。约纳坦转而攻击称为扎巴泰的阿拉伯人，将他们打败，抢掠了他们的财物，之后便又出发来到大马士革，走遍全境。同时席梦也出征，直到阿士科隆和邻近的堡垒，然后转向约培，占据了那城，因为听说有人愿将此堡垒交给德莫特留的党羽，遂在那里派军队把守。约纳坦回来之后，召集民间长老与他们议决，要在犹太修建一些堡垒，加高耶路撒冷的围墙，在堡垒与城之间修筑一堵高墙，将堡垒与城分开，使堡垒孤立，叫其中的人不能买卖。犹太人便聚集起来修城，因为西旁的东墙已经倒塌，也把称为加斐纳达的地区加以重修。那时席梦在设斐拉也重修了哈迪德，加以设防，还安上门和栓。那时特里峰企图做亚细亚王。